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听来自延庆区韩慧敏的征文，永宁火勺王。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在永宁古城就有一家火勺铺，靠着起早贪黑勤奋努力，借着咱延庆接连举办世界级大事的东风，干出了名堂，成为了延庆火烧王，靠着打火烧实现了增收致富。早上5点钟，永宁大街还处在一片沉寂之中，延庆火烧王店铺就已经亮起了灯，挂上爱新觉罗启德题写的对联，点上檀香，熏熏屋子，切好菜，陈瑜和李冬梅夫妇早早地为喜欢吃火烧的小镇居民准备起了早餐。这些年来，每天他们都要用上100多斤面，打上1000多个火烧。李冬梅、陈瑜两口子是永宁镇利民街人，陈瑜曾经是一名面点师，16年前回到永宁，两口子开始创业。1999年，两口子在永宁市场的西南角开了一家火烧铺，取名冬梅火烧店。开店之初，因为经验不足，火烧卖得不好，李冬梅就主动找会打火烧的人去学。每天凌晨3、4点钟，夫妻二人就起来忙碌。通过2年多的努力，冬梅火烧店成了永宁卖得最火的火烧店之一。2014年在端午文化节的延庆火烧王大赛上，李冬梅一举夺魁，赢得了延庆火烧王的称号。随后镇政府在对其他5名进入决赛的永宁地区火烧商户进行一定资金扶持的同时，重点对延庆火烧王门店进行了专业设计和装修，并在火烧的吃法、汤饮、包装、服务等方面给予指导。重新装修后的火烧店配备了专门做粥汤和小菜的操作间，让卫生环境得以改善。餐饮区桌椅摆放整齐有序，正面的影壁墙与古香古色的屋顶、对联、灯笼交相辉映，既有老北京小吃店的古朴，又融入了延庆的文化元素。以前的火烧小店非常简陋，就只能买些个火烧，现在呀，店铺升级打造了，卫生干净，客人可以坐这儿喝汤、夹肉、夹菜。火烧王店铺也成为永宁大街上一个亮丽的景点，以前每月几百块钱的流水，如今翻了好几倍，最好时可达6万左右。近些年来，延庆区接连举办世葡会、世界马铃薯大会等世界盛事，今后几年还将举办世园会和冬奥会，这些世界级大事的举办也为李冬梅夫妇带来了大量客源。打火烧也是永宁的一项传统饮食文化，李冬梅夫妇俩靠着这门老手艺过上了小康生活。如今夫妇俩不仅把打火烧作为一项生活技能，更是当成了一种使命，将传统的手艺和文化传承下去。 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听来自房山区朱慧芳的征文，寄情黑龙关村。沈从文先生所著的《边城》一书，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茶童。书中散发出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世人无不心驰神往。而我也因一本杂志喜欢上了坐落于青山秀水间的一个小村落，北京房山佛子乡黑龙关村。距燕山不到一小时车程的这座村落，没有一丝的喧嚣，安静的像被俗世遗忘了一般。那宅墙皮帘黑泥抹面，屋顶由片片青石板条铺就的具有典型明清时期风格的院落，虽不似江南那白墙黑瓦透着委婉灵动，但却彰显着北方特有的那份质朴与敦厚。院落寂静无声，石板小路时隐时现，偶见院内挂有晾晒的衣服，及院后半卧圈中悠闲吃草的羊妈和依偎身边嬉戏玩耍的两只羊娃，暖阳之下尽显祥和清幽之美。村中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旁是老旧民居，有些院落因为没有人居住而进出自由，倒给了我直观原始风貌的机会。街上显见村民，偶见仨俩老人依墙而站，或闲聊或发呆，反倒是我这个外乡人成了他们眼中的一道风景，如是家人，温柔望之。巧遇热情指路的农家小妹，于是随之走进了据说曾是村中最富有人家的院落。院落不似老北京四合院那么一目了然，而是迂回上进，倒颇有曲径通幽之感。锈迹的木门铁环，狭窄的石板小路，废弃的农耕工具，破损的窗棱雕花，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默默讲述着这里从前的繁华与热闹。最高处则是小妹居住的地方，一个干净整洁的院子，看着忙着挑水的小妹，看着刚才还追逐撒欢的小狗点点已经鼾声四起，让久居城市的我骤感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的放松，以至于还未离开就已经想念了。原以为七圣神祠是一间高而大的房子，待见其貌多少有些失落，绝世壁画已经模糊不清，所表之意更是不知。倒是庙前的那棵古树让我生出敬意，古树之根深扎泥土之中，斑驳的树皮诉说着年代的久远，虽叶凋枝秃，但依然挺拔昂首，伸向天际。龙神庙是黑龙关村的标志性建筑，很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此地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但夕阳下的红墙黄瓦，波光粼粼的一潭幽水，迎风摇曳的几丛芦苇，穿行水边被惊飞的野鸭子的优雅身影，乃至找寻淡淡的那份乐趣，都深留于心。所以在3月10号得知龙神庙举办2月2酬龙节庙会时，又一次起身前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和感受我们中国古老的祭拜文化，人声鼎沸的敬拜大军，激情洋溢的歌舞表演，满院缭绕的祈福香火，虔诚跪拜的男女信徒，身披红黄绫罗绸缎的龙神二老，长条供桌上摆放的整只猪羊及丰盛的贡品，正殿门前隆重庄严的吟诵仪式，让我恍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新奇而又美妙， 恍如穿过时光隧道，行走于奇雨队伍中。丁酉初春，桃红柳绿，杏花缤纷，爱来小院组织了游学黑龙关活动，并邀请到一位通古小金，堪称活地图的收藏大家，作为游学老师。这样，我第三次走进了黑龙关村。游学的起点为佛子乡乡政府门前，当看见门前墙壁上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时，竟有一丝莫名的感动。下小路走京昆县公路，远近闻名的黑龙潭和龙神庙即出现在视野中。虽两次进村，但初春之景别有一番江南水乡的韵致。隔路远眺黑龙潭，但见水面如镜，潭中倒影清晰可见，恍有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之诗情画意。听家乡人说家乡事儿，不论是美丽的传说还是记录于册的史料，让我这个贫写者一下子充盈了不少。看见位于潭上有两山之间的那条山沟了吗？它叫黑牛沟。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关于它的传说呢。一个放牛老人每天都要进沟放牛，并习惯返家前清点一下牛群，从而发现每次点数都会多出一条牛。有一天他终于看清楚啊，那是一头金牛驹。怎知从老人发现这头金牛驹后，它就消失不见了。因此啊，这条沟就被叫做金牛沟。沿京昆线继续上行，老师又指向右手边，看见对面这座小山了吗？这个啊，就是烟筒尖儿。黑龙关啊，曾是京西要道，两岸山势陡峭，历代驻兵防守，积其出入。唐末幽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割据幽州时，为稳固其位，就在今天的黑龙关村南筑建了关墙，在村西山顶，也就是烟筒尖儿，筑建了烽火台。说到烟筒尖儿，再问你们知道插花地吗？见众人也皆摇头不解，于是老师又是一番绘声绘色的详解，才知黑龙关村曾有一段虽在房山却归宛平县管辖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刘仁恭在这里修建关口的缘由。村口这座红墙古庙就是建于明代的关帝庙，先民把关帝庙建在村口，有镇门驱邪、保一村平安之意。庙是坐北朝南，原有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两间，前面还是钟楼、鼓楼和山门。但非常遗憾，时间的流失，只有钟鼓楼尚存于此。这里还曾是黑龙关小学旧址，这临街的西庙墙还留有一座山门，而门前这三棵古柏也有近700年的历史。老师满含深情的讲解打动了我，注目打探之前被我一瞥而过的历史古迹，关帝庙的损毁是否也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感叹和伤痛呢？如今他们是否一如绝世壁画前的那棵古树一般，因依恋难舍而尽其所力庇护这片滋养他们的热土呢？老师的话又打断了我的思绪。黑龙关村地形是蝎子状，现在咱们啊是从南往北走，也就是从蝎子头往蝎子尾走。唉，好歹进村两次，却全然不知与蝎同行。刚进村口，众人就被村口东面的第一家院落所吸引了。高挑的台阶，古色古香的院门，无不透着这家院落的富庶与气派。由于我前后两次进村，有点心不在焉，但老师一句注意观察墙壁，止住了前行的脚步。难道这墙上有什么玄机吗？果然，在青砖墙上有几块像是荷花灯等各种精美砖雕花纹镶嵌其间，原来竟是原汁原味的老墙砖。戏台，它是一个村的文化圣地，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的不可或缺的载体。而今当我得知李家大院旁那被我们称之为废弃的羊圈乃是以前村里的戏台时，惊愕中不免生出几许悲凉。其实每次行走在天南地北，看见那些已然颓败荒芜的古旧民居，都会痛惜不已。这些在历史长河里存在了百年多的民居，曾经承载了几代人同堂欢歌笑语的温馨家园， 是否也会在岁月的打磨中，因缺失有效的保护，最终如眼前这戏台般陨落于尘埃中呢？黑龙关村民风淳朴，每次进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一家院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家院子的院外墙上挂有保洁员岗位责任制，责任范围院内。正巧主人在家，是两位70多岁的老夫妇。说明了来意，两位老人非常友好，告诉我们随意观看。院子里有一排新房，两间屋内墙上挂有两个儿子的结婚照。老人说，虽然两个儿子早已工作在外，但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新房斜对面是两间老房，房内略显昏暗，带有鲜明年代印记的各式坛坛罐罐、竹编笸箩，还有鸡毛掸子等，随意却整齐地散落在屋内各个角落。靠窗有一条长条柜，漆色斑驳中更显年代的久远。不知何物，询问老人家才知这是家中传下来的物件，叫炕柜。我笑说，那这东西值钱了。老人说，还真有人出价要买呢，但我两个儿子留下话了，这是祖上留下的东西，给多少钱也不能卖，有他在就代表这个家还在。听到这里啊，心里一热，真心为老人两个儿子点赞。物品寄托着人的情感，里面有家族的味道，这是历史的礼物，祖祖辈辈因此而香火延绵。告别了两位老人，进入对面民居，可巧这家的女主人啊，也是一位小妹。攀谈中，我相中了院中的那片菜地，于是撸起袖子，抡起把子，翻整土地。小妹笑着说，你有多久没有接触土地了？是啊，记忆当中，手与土地的碰触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家住胜利桥，旁边就是西庄村。春天和姐姐去田埂上采挖荠菜，秋收与小伙伴疯跑，捡拾麦穗儿玩。或许就是那个时候，泥土的清新与村民的善良，给了年幼的我太深的记忆，以致对乡村独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感谢小妹，也感谢黑龙关村，让我重温那份乡情，再品那份芬香。再一次注目于有着641年历史的龙神庙前，二月二的喧嚣已然退去，四周一片宁静。正殿上，雍正皇帝亲题甘慈普应赐匾和御四海济苍生，功能配设驾六龙，享数物，德可参天，乾隆御笔提联，彰显他曾经拥有的显赫与荣耀。殿内碑前，我们游走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不论是元顺帝派遣留守都市萨里莫瑟与黑龙潭焚香祈雨而建龙王庙的史料记载，还是二月二祈雨节中，因这里供奉的龙神奶奶是斋堂人，上第一炷香非来自斋堂的人莫属，并且老辈习俗香要放在瓶子里烧，瓶子里的香灰多厚，那年的雨量就有多少的民间传说。不论是民国年间社会文化名人傅增湘等六先生游历百花山至黑龙关村时，为其独特山水风情吸引，留下了别具风采的诗篇文章，还是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令人惋惜的毁庙与村民们机智的护庙行为，特别是2000年以后，佛子庄乡政府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将这一传统民俗活动打造成为享誉方圆百里的文化品牌。老师的精彩讲解，终于知道之前对黑龙关村的了解乃冰山一角，更为自己肤浅的认识而惭愧不已。黑龙关村，一个身体充氧的地方，一个心灵休憩的地方，一个情怀落脚的地方。相信随着对传统文化和古旧村落的重视与保护，这个养在深闺已被食的祈福圣地，温情之乡定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来自平谷区孔德宇的征文。家有难，在平谷区熊儿寨乡的深山中，有座仅有172口人的小山村东沟村。村子规模虽小，但雷锋村的名气可不小。雷锋村的由来并非无源之水，正所谓领导班子强，屋脊一根梁。东沟村在村支书赵海东的带领和组织下，积极号召广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按照各自的特长分别组成了剪枝队、做饭队、帮工队等等。谁家果树需要整形，剪枝队来帮忙；邻里街坊谁家办喜事需要厨师，做饭队来帮忙；谁家盖房子需要人手，帮工队来帮忙。全村形成了一家有喜大家庆，一家有事大家帮的和谐氛围。东沟村的主产业是柿子、栗子、核桃、红果四种果树，留村务农者年龄几乎全在50岁以上，仅仅80多人却把上万棵果树照顾得很周到。以党员许树林为主力的剪枝队功不可没，每年冬剪夏剪，他几乎天天在各家地头转悠。许树林指着衣服上的党徽动情地说，我是一名党员，能帮到大家我很欣慰。我的原则是四不：不拿架子，不摆谱，不要报酬，不讲条件，做群众的贴心人。67岁的刘宝全提起剪枝队呀，竖起了大拇指。他说自己腿脚不好，家里的树都是4-5米高的柿子树，要是没有剪枝队，这200多棵树就废了。东沟村以党员安保全、许树林、徐永先为主力，成立了一个做饭队。不管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摆宴席需要帮忙，他们都爽快答应。为了给村民帮忙，徐永先和许树林的农家院每年就得少挣上10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有人过意不去，想给做饭队意思一下，却被党员们拒绝。都是老街旧坊，帮个忙是应该的，收钱不就见外了。帮工队是村民互助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要有力气的都能进帮工队。村支书赵海东说，有技术的干活，没技术的卖力气，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儿，共产党员更应该做的。在他的倡导下，村里许多年轻力壮的党员群众自发加入这支队伍。帮工队也是为村民节省开支最大的一支队伍。东沟村村书记赵海东算了笔账，现在农村盖房请建筑队，每天每名建筑小工至少就要120元的工钱。而东沟村除了画建筑图、搭钢筋圈和装修要外请建筑队，其他的活都由帮工队义务包了，每栋房子光工钱就至少能省20000多元。遇事有人管，遇难有人帮，这是深深扎根在东沟村党员们心中的信条。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在平凡中体现自己的追求，践行着入党的誓言，诠释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境界，同时也促进村两委班子党务、村务公开和议事决策程序的规范，有效地减少了矛盾的发生，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家庭和谐，邻里和睦，乡风文明，使得村民有精神致力于生产致富，致力于美化环境，从而推动全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大家齐心协力，把东沟建成为人人安居乐业、家家幸福安康、处处文明和谐的美丽山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都说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冬天呢就是进补的时节，而红枣则是经济实惠的进补食材了。 没错啊，但是要说到哪里的红枣好啊，那一定得提到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 对呀，酸甜适中，有韧性，皮薄核小，咬一口啊，厚厚的枣肉在整个嘴巴里回味，太美味了。就是价格太高，一斤至少是100多块钱。但是今天想购感恩回馈，做到了最低折扣39.8块一斤。现在起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来自于2017年首批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厂商零售价格是98元一斤，一箱五斤就是490，而本档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够订购一箱五袋的正宗阿克苏大红枣， 对， 划算到每袋每斤啊才39.8块。但是因为新疆的运输成本太高，首批备货10000斤的阿克苏红枣售完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到货了。活动仅此2天，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是1055的朋友说啊，老妈是常年吃红枣银耳汤，皮肤白里透红的，特别显年轻。3576的朋友说，多吃红枣啊，对身体好，而且还不长肉。今天呢多订一点红枣放在办公室里，饿了就抓两颗吃。还有5980的朋友说，去年就是在你们家订的阿克苏红枣，甜甜糯糯的，我们家都爱吃。 阿克苏的红枣之所以好吃啊，主要是归结于它独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对， 当地的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独特的沙性土壤，还有天山雪水的灌溉，所以只要是产自于新疆的水果都会特别甘甜，当然也就比较贵。那市面上阿克苏的大红枣要98块钱一斤啊，而今天最低折扣可以享受到39.8块一斤，直接打了3折。 对， 但是只有10000斤的备货，订完可就没有了。今天明天最后2天，40071061108，40071061108。 关于红枣的说法太多了，平时泡茶、煮粥、煲汤或者是直接吃都可以，而且它没有人群限制，没有季节限制，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健康不就是在平时的点滴积累的好习惯吗？40071061108，40071061108，提醒您赶紧拨打电话了。手机尾号是2369的张女士订购2套，说家里啊是常年吃红枣，从来就没断过。5488的邱阿姨订购2套，7863的一位孙女士订购了3套，说自己吃啊还要送人，一家几斤随便分分就没了。突然发现啊，很多朋友都是2套3套的在订购呢。 对呀，因为今天的价格的确实惠。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只要39.8块一斤，这个价格不管您是孝敬长辈的，过年过节作为伴手礼相送的，还是自己在家滋补养生的， 都可以、 今天这个机会都不能错过。大红枣寓意着红红火火，来年甜甜蜜蜜。今天买一箱5袋5斤只要199元， 对， 划算的每袋才39.8，和超市里面卖的普通小枣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口感您一吃就明白了。最后2天的活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红枣啊，没有人群限制，男女老少都可以吃。经常吃红枣的朋友啊，你看他的脸蛋都是红扑扑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少喝一杯咖啡，换来一整斤的红枣；少抽一包烟，吃一斤的红枣。脸色红润，气色好。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来自新疆正宗的阿克苏养生枣，199元直接带回家。